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9集，地下拳王。程俊背靠着椅背，神色懒散。秦冉真正喜欢的事情不算太多，程俊观察敏锐，之前小提琴算得上一个，最近一年他小提琴似乎也不太喜欢了，真正能让他感兴趣的，他琢磨来琢磨去就只剩下一个，打架。这种事情他自然不会提倡，再往后推大概就是这些新奇的事情了，世界级的几位黑客比赛他肯定会感兴趣的，顺便带他认识一下黑客联盟会长。程俊把这件事一说，秦冉那边的回话也挺快的，没兴趣。手机这边秦冉已经下了飞机，马斯家族的车也准备好了，是四辆面包车，面包车上左边插的是一个三角形状的旗帜，他随意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。秦冉直接走到最后一辆车上，坐到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继续翻着手机。 怎么？ 他似乎还挺惊讶于自己的神机妙算。 连这都没有兴趣了？你还对什么感兴趣？ 二月初的天没有之前那么冷了，秦冉依旧穿着黑色的羽绒服，还把帽子扣上了。他低头看了一眼程俊的回复，随意的又回了一个字，然后从兜里摸出来黑色耳机，再度给自己戴上。程木拎着一个箱子跟在秦冉身后上车，这车上不是双座就是四座，他双眼稍微一扫就坐在了秦冉边。车下卡罗接了个电话，然后跟徐瑶光、徐二叔那行人说了几句，就匆匆地整装出发了。徐瑶光、徐二叔、卡罗几人也在最后一辆面包车上，卡罗身边留着一个空位。飞机上程木坐在秦冉隔壁，徐耀光一直没有找到跟秦冉说话的机会，这会儿也坐在了最后一排程木的隔壁。徐二叔本来还在跟徐耀光说话的，看着徐耀光想也不想地坐在了程木身边，他就停下了后面的话语，没有再说下去。车内气氛凝重。 小徐少，路程会有多远？ 程木跟着秦冉在这待了半年多，自然也认识路，一眼就看出来这不是往 M 州边界内部的路。徐瑶光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， 会绕一段山路，明天清晨能抵达。 那中途会停车休息吗？可以生点火烤面包。 车上坐着的徐家人闻言都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，没看出来事情紧急吗？还停下来烤面包。但因为对方是程木，程家人，面包车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说话，只是忍下了胸口的怒气。徐瑶光摇头顿了顿才开口， 不能停。 好吧。 程木略显遗憾。四个小时后，车在一处盘山公路十字路口停下，在路边等了大概三分钟，一个十几辆车的车队开了过来。最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一个身高体壮的褐发男人，直接坐到了卡罗身边。双方的车队都没有说话，兵分两路离开，车子继续行驶。两个小时后，车子在一处据点停下，卡罗先下车给褐发男人打开了门。天已经渐渐亮了，晨光下褐发男人就穿了一件 T 恤，两只手露出强健的肌肉，接近两米的个子，看得出来非常强壮。 波特大人。 卡罗站在车门边恭敬地开口，褐发男人只是微微颔首，却不知道这一切引起了身后陆续下车的徐家人的震撼。徐家虽然打通了马斯家族的经济命脉，但距离马斯家族还是差得太多。 眼下见到的职位最高的人也只是决斗场的队长卡罗先生，却没想到这个卡罗对那鹤发男人这么恭敬。伯特，那是谁呢？ 小徐少。 徐二叔心中一震，他看向徐瑶光，目光中带着询问。徐瑶光跟徐老来过一次 M 州，徐家这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。徐瑶光沉吟半晌，向来清冷的眸中多了一丝认真，他摇了摇头： 我跟爷爷也没见过。 秦冉跟在所有人身后，不紧不慢地下车。他伸手取下耳机，并拉下头顶的羽绒服的帽子。二月的天气没有十二月份那么冷，只是秦冉向来体寒，就算是在夏天，他也是穿着必备长袖。他手插进兜里，目光清灵灵地看向伯特的方向，眉微挑。卡罗跟伯特说完，才看向徐瑶光等人，朝这边走了两步，手背在身后。M 州实力至上，对徐瑶光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卡罗自然就没了那股子尊敬，直接道： 你们的住宅区是三区，记住，一区是伯特大人的训练区，不能随意进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 程木拖着箱子站在秦冉身边，他看着伯特，能够感觉到伯特身上危险的气息。 秦小姐，你认识那个伯特？ 程木注意到秦冉的目光，低声询问。徐二叔瞥了一眼程木，笑了下，没有在意，拿好自己简陋的装备往三区走。徐家其他人倒也不会觉得秦冉真的会认识那位伯特大人。秦冉收回目光，他低了低头，重新拉上了帽子，语气淡淡道：那是马斯家族的地下拳王，马斯家族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决斗场，每个地下拳王都有着可怕的实力，只要能在生死擂上打到拳王的荣耀，就一飞冲天。秦冉语气淡淡，声音不大，但只要有练过的都能听清楚。卡罗虽然花果语说得不好，不过却能够听得懂。听到秦冉的解释，他诧异地看了一眼秦冉： 小姑娘见识不少，竟然认识伯特大人。 他也就诧异了一下，伯特在地下决斗场名声显赫，认识他的人多了去了，他也没有深究，不过把秦冉记在了心里。每个拳王都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，不说马斯家族，其他势力都会花血本争抢的。决斗场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全世界也就出了四个地下拳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